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2016年全力推动公投制宪运动，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宪运动筹款晚宴， VIP 席一席12位，每席30,000元，一位席券2500元，普通席一席12位，每席7200元，一位席券每位600元。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hk。 欲购从速，多谢各位支持。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早晨， 喂、哎、啊，早晨，早晨，喂、哎、，sorry 啊，我冇睇到天草，系啊，因为我哋冇咗喇叭。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远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今朝 Christine 喺度，谭仔推麦，阿莲喺度，同埋阿康喺度，我陈姐喺度嘅，好齐噶啦，已经咁样。咁咧就今朝天气冻咗啦，已经。 因为画面好似窄咗，系咪？ 画面 上下系咪？ 上下窄咗， 系咪啊？我唔知啊，我 系好似 系啊系啊，拉窄咗，唔系阿莲肥咗，系啊，我系松， 我高咗， 松近咗，我准备校翻低张凳咯，所以转凳，你哋冇遗弃到。是我放張凳好高咁樣。好，咁今朝我哋四個喺度啦，咁樣咁就哇，其實都多新聞嘅咁樣，咁所以曼聯輸波已經唔再提啦，我哋已經係咁樣。咁咧就今朝就曼聯有贏過波咩？ 贏咗曼城。 我尋晚係啊係啊係啊，唔係輸咗歐霸啊嘛，陰公陰公咁樣。咁咧就今朝講咩好咧咁樣？幾單新聞都提一提啦咁樣。咁咧今朝咧就先講咗呢個嘉湖山莊泥頭嗰個事件嘅咁樣。咁咧就係、是、嗱，其實事件咧就發生兩個禮拜前。就都是禮拜一嚟嘅，如果冇記錯，即係我 哋可以回顧翻嗰個歷史嘅 歷史啊， 歷史係兩個星期嗰個事件簿嘅嘅。其實就喺3月6號嘅時候咧，蘋果就揭發咗嘉湖山莊咧附近就出現咗呢個泥頭咯，咁啊做咗頭版啊。咁跟住咧之後就其實證實咗規劃署咧1月嘅時候咧已經係接獲咗投訴，咁就話咧呢個泥頭嘅負責人咧就話嗰個地方咧就可能會起呢個高爾夫球場咁樣。 泥頭負責地嘅負責人。 泥頭山。嗰個負責人， 即係 嗰個地嘅負責人，係啊。咁跟住去到3月8號嘅時候咧，政府咧，即係呢個屋宇署咧，就話呢個泥頭山咧係屬於呢個非法土地平整工程，咁勒令呢個土地擁有人咧喺一星期之內咧要緊急灌漿就鞏固呢個泥頭，咁但係過咗一個星期之後咧，這個土地嘅擁有人咧就冇預期咁樣灌漿咧，咁就繼續咁樣堆泥喎。咁 有堆啊？ 有堆泥嘅， 即係講呢兩個禮拜喎。 是啊是啊 ,ok, 即是報章有報道啊，影到相啦。 是啊，咁、okay. 去到3月19號嘅時候呢，咁屋宇署呢就改口，就唔係咁確實話佢係屬於呢個非法土地平整工程，只不過話佢涉嫌啫。咁就將呢個噴漿嘅限期呢就視乎呢個個案嘅緊急同埋呢個複雜嘅程度呢就唔同喎。咁就只不過勸喻佢呢，你 雨季之前 搞掂啦，就喺雨季之前搞掂就算啦。咁就去到琴日呢，咁就有呢個土地正義聯盟嘅示威者呢就諗住去呢個山頭嗰度呢就搬走嗰啲泥土，跟住就去政總嗰度示威啦。咁當然呢途中呢咁就有人報警，就話佢哋偷嘢。咁咧後屘警察咧就將呢啲搬走泥頭嘅示威者咧就拘捕咗咁樣。 嗯，咁我哋去條片先啦，睇下有啲咩睇咧，冇喇叭反你。 是 就是咁样啦，咁样咁头先佢先讲咗嗰个呢两个礼拜发生嘅事啦、嗯、其实就係一开始呢就係、是、即係有人报料俾苹果啦，就话嘉湖对出望咗咦点解有座山喺度呢， 山村同我喺座山村 咗。係啦，就生咗出嚟啦。 几米高啊， 十幾米高， 四層樓啦， 四層樓好高， 面積去到兩個足球場，兩三個足球場咁大， 其實係好高大嘅一嚿嘢。咁跟住就第二日就屋宇署即刻落 order 叫佢噴漿，其實叫佢噴漿已經係發癲㗎啦， 係啊， 已經係黐線㗎。你而家嗰度係一個即係嗱嗰當日嘅新聞稿就係一個非法傾倒泥頭或者一個非法嘅土地平整嘅工程啦，咁樣非法啦。跟住個咁既然係非法，不如你而家加固佢啦，咁樣黐線嗱，其實又唔可以到好黐線嘅。如果你去翻一個好正常嘅做法，就係你做咗一啲即係非法嘅嘢啦，點都好啦，你帶嚟即時嘅危險性，但係你明白喺現實上你冇辦法即時去移除嘅話，咁你唯有頂住佢，等佢唔好死住，咁你可以盡快去清走佢啦。即係講係咁講啦。咁咧跟住頭先佢先有講嘅就係個新聞稿都改埋口風嘅，就涉嫌啫，涉嫌係有事啫。咁啊是但啦，我理你講咩都好啦，因為最终系乜嘢都冇做到啊嘛，佢哋即系阿地主啊，阿地主佢最终乜嘢都冇做到。好啦，咁就变咗有民间团体出嚟啦，咁样佢唔系走上个天秤嗰度挂 banner 咁样，唔系佢走上个泥头山挂 banner， 啱嘅，做得好，因为咧喂，你真系达至到一个抗争嘅效果，最终 出咗 noise 啊， 有 noise 啊，吸引到大家注意啊，拉人啦、啊、咁样，咁、就所以寻日就阿朱凯迪啦，土地正义联盟啦，工党都有份啦，咁就去佢哋一个愚公移山嘅工程啦，咁样嗱，成个行动咧，佢原意咧就系、是搬走啲泥，跟住就倒喺政府总部对出，即系佢嘅意思就是、啊， 你睇唔到啊嘛，我都话我而家。 就摆你面前， 你睇你睇唔睇到？ 就俾你睇。咁当然啦，呢、這个行动做唔到尾就截咗啦。咁样，因为咧，你要明白香港今日嘅黑警咧，主要都系保护垃圾嘅，主要都系保护一班垃圾咁样。咁啊，包括吴克俭在内咁样。咁啊，围住啲泥头，我真系好可怜死差佬。即系我觉得真系好 可以攞噶啦，呢啲偷嘢啊，屌你！ 好惨，我都去到一个好惨嘅地步。你即系。你當然差佬冇腦噶啦，而家又唔讀書啦。即係如果你話稍為咧，係我哋呢年紀三四十歲啊，受港英教育啊，可能你有個大學學位啊，即係我 degree 㗎嗰啲咁嘅姓差佬咧。即係你去到今日咧，要走，要喺一個一笪爛地嗰度去保護啲泥頭，唔好俾人攞。即係你。其实是很可怜，我想说即是你话晒呢个专业人士啦，点讲都好啊，咁样搞到咁样。好啦，讲返嗰笪地啦，咁样如果你话讲嗰个问题呢，首先就是屋宇署出咗 order 啦，即是行内人叫 BD order 啦，即是 building department 嘅 order 啦，其实你有分即唔即时性嘅问题啦，咁样。咁係其实当如果佢勒令要做而即係首先你判斷咗佢係違反屋宇署條例啦，咁你一定要佢去做啦。其實如果佢係一個限期前唔做咧，係政府有權介入去做，跟住收翻你錢。喂，我想講咧， 即係幫佢清理。 以我喺市區嘅工作的經驗咧，你稍為喺天台，即係有一塊。冇話僭建啊，有塊鐵皮擺喺度啊，都喐你啊，都盡快喐啊！咁佢原因就是、喂，大風啲吹咗塊鐵皮落街就死得人噶啦嘛， 咁係 呢，咁當然係啱啦。我唔係話佢唔啱，即係喂，但係咁而家咪帶出一路以嚟呢由雨傘後出嚟嘅問題，就係、是、一個執法不公嘅問題咯、其實來來去講嚟講，即係點解朱凱迪有呢一個咁樣嘅行動？除咗係講嘅一個犯法嘅問題啊，唔去照顧一個鄉郊嘅土地使用問題啊，最其實對於你放喺香港人眼內，其實多呢年幾兩年以嚟最大香港人最睇唔過眼就係執法不公啫嘛，即係你對待唔同嘅地方啊，或者唔同嘅勢力啊，出嚟嗰個執法嘅問題，而家去到淪落到差佬保護垃圾啦，已經去到都要堅持啊！咁係一個咩道理咧？呢、這個我諗對於嗱，其實呢個同朱凱迪原本個原意有出入嘅，但係我會感受到呢個係現時香港 大家會關注嘅一個著力點 啊！係啊，普遍嗰個民情心態都係咁樣啦，咁樣好啦，咁就而家讲緊就係跟住讲緊啦，究竟呢个系咪非法嘅倾倒泥头啦，咁样。好啦，咁而家问题就係、是、嗰套啲泥喺边度嚟嘅呢，嗱笪地就知系边个㗎啦，即係总之私人嘅地啦。總之是私人的地啦，咁而家就差佬咧就而家拉人啦，即係尋日拉咗6個定8個， 八個， 拉咗八個啦，包括埋李卓人啦、朱凱迪啦，話佢偷嘢啦，話就話 破壞社會安寧啦。 好啦，而家嗰個行為不檢，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啊，係咪啊？告李卓人。 唔係破壞社會安寧嘛？ 破壞社會安寧 ，OK 咁就而家就話佢偷事，因為頭先嗰條片都有講到啦。而家就懷疑咧，佢哋手上嘅泥頭咧就係、是、私人物品，所以過啦。咁你有個私人出嚟認先得喎。 我㗎，啲泥我嘅。 係啦，咁你而家認唔認我啊？如果認，跟住其後就 倒泥頭喎。 哦，嗰只泥頭嚟喎，咁樣嗱，當然嗰啲係咪泥頭就要判斷啦。即係要及後，我唔知環保署同埋屋宇署點搞啦。咁你認。嗱，而家其實都唔知咧，嗰四層樓嘅山裏邊咧係埋咗啲咩喺度嘅？即係如果裏邊包含係有垃圾啊，即係你因為泥你冇。 其實記者咧都拍到片咧，嗰度倒泥都拍到一啲工人喺度倒泥頭啦。裏邊除咗一啲泥之外泥土之外咧，仲有啲唔要嘅護膚品啊、化妝品之如此類嘅。 嗯，係啦， 唔單純係泥頭。 咁如果揾到啦，咁而家未。我估政府有關當局未有去調查啦，我估係咁樣啦。咁干犯呢個盜竊罪啦。咁首先就係、是、一啲被攞走嘅物品，佢哋而家就話係可能係證物啊，有可能係私人嘅物品啊。咁要有人認先啦。你係走出嚟認嘅先，認咗嗰啲係你嘅先，跟住先至再決定嗰啲嘢係咪犯法嘅。咁就好傾好多啦。呢個世界係咪先？即係如果咁就好啲啦。好啦，咁另一樣嘢啦，就係、是、個問題就係嗰啲泥喺邊度嚟啦。咁之前就有報章報導過啦，就話嗰笪地之前就係有曾經話貼過一啲嘅廣告係咪啊？就話係有就話可以即係俾錢去傾到泥頭嘅咁樣，即係話咁但係之後就冇咗呢個廣告啦咁樣，跟住就有呢座咁嘅山出現。好啦，咁呢座山究竟係幾時出現呢？嗰、那個問題係咁我哋都有相，我哋相喺邊度嚟嘅？其實我想問， 我哋相係手足整嘅，好似 手足 唔係其實如果睇翻啲資料咧，其實喺2004年嘅時候咧，呢、這個嘉湖山丘嘅位置咧已經被傾。是吉湖山丘而家变咗， 就嚟吉湖山丘二期啦。 系个位置其实已经被倾到大量嘅泥头噶啦， 十年啦已经。 系啦，咁但系咧，去到2008年嘅时候，咁直到2008年咧，都系越堆越高咁样啦。咁喺比翻2004年嘅时候，系高咗一倍啦。咁但系去到2013年嘅时候咧，咁可能已经系生翻啲植物出嚟。咁系可能已经系暂停咗倾到泥头一段日子。咁就喺呢、這个2016年。咁啱啱呢次事件被發現嘅時候咧，就發現嗰個山頭咧，嗰啲植物就鏟走曬啦。咁然之後個山頭咧又再堆高過。 嗯，係啦。呢、這個咧就有呢個Chris 呢個説法咧，其實就亦都係土地正義聯盟尋日出個聲明嗰個説法，就話唔單止呢度，即係講緊香港好多鄉郊嘅地方咧，就係、是、都有呢、這個發生呢、這個即係非法傾倒泥頭嘅情況。但係你堆下堆下咧，好啦，你去投訴啦，跟住咧以佢哋嘅聲明嘅説法就話啲政府部門懶閒啦。hea 搞啦，或者拖時間，拖下拖下咧，跟住嗰度生嗰啲草出嚟，生嗰植物咧，咁就當冇嘢喎，當係即係就覺得冇事啦，冇問題啦。好啦，但係呢單唔同嘅就係、是你話個鄉郊地方，但係佢又臨近民居啦，你天水圍 啦，綠化地帶啦， 你天水圍啲樓閒閒地四五十層樓高啦，咁要影到相又唔奇啦，咁樣咁啊影咗相，咁啊見到咦點解啲泥會長大嘅咧？咁樣攞嚟睇一睇，其實唔使好耐，睇翻兩年前兩年後已經知道，你睇到。你咁撳咧，觀眾就睇唔到噶啦。我哋睇咗2014年嗰張先啦。哦，呢個係 GIF 嚟嘅，我以為係你撳嘅添。咁你而家睇緊咧，呢個 GIF 緊咧喺度碌緊咧，就係2014年嘅四月啦，同埋2016年嘅三月嘅比較啦。咁如果你睇翻中間位置咧，咁就係、是、當中唔見咗啲樹啦，跟住咧就 隔咗嚿 個泥就隔咗出嚟啦，好多翻嚟啦。呢張相太煩擾我啦，因為 好似去面對咁樣， 去面對你做曬，你去面對咗佢啦咁樣。好啦，咁就發生咗即係你見到個泥頭越堆越高。首先呢一個唔係個別事件啦，其實喺新界鄉郊，其實你成個大自然嘅破壞都日益嚴重啦。一嚟係起樓啦、高鐵啦，有好多一啲。用賤格嘅方法去改變土地用途咧，即係令到佢不能耕作啦。不論你灌咗啲水泥落去啊，令到佢不能耕作，跟住焗住改非法用途，跟住攞嚟起樓啊、剩啊，其中一樣嘢。另一種就係攞嚟傾倒廢料啦，變咗其他啲廢棄嘅。 嘅地方啦，令到即係大自然嘅景色受破壞啦，咁樣呢個就其實無日無之，我想講嘅，即係土地正義聯盟一路都係處理緊呢啲咁嘅事件。 咪就係講翻2015年嘅年尾到今年已經有四單啦，即係2015年12月咧，就喺呢個具特殊科學價值嘅地點尖鼻咀，呢個字係咩嘢？路啊，路寮，路寮林被剷咗大片紅樹林啦。咁2016年1月咧，大嶼山海岸保護區貝澳咧就被傾倒建築垃圾。咁2016年2月咧，清水灣半島咧自然保育區咧就被剷除呢、這個呢、這個植皮咁樣。咁 植皮， 植皮，植皮啊， 植皮啊， 植手邊 啊。係啊，咁即係你可以睇翻你。而知呢啲事件咧，係都係不了了之咁樣處理咗，係冇真正係去將嗰個地方還原啊，或者去拘捕一啲相關嘅人士。 好啦，係你講， 唔係你而家香港咁鬼多基建咧，其實譬如你一定有泥頭，你有基建自然有泥頭噶啦，你地盤噶嘛。 係啊， 依家泥頭講緊每一噸去到200蚊咁樣樣處理廢料，咁自然啲人就會去為咗平啲，因為非法倒泥頭咧，可能呢啲地方即係收費大概三分一倒嘅啫嘛。 係非法啊嘛， 係因為非法啊嘛。咁咪慳錢，可能譬如有專家話嗰度嗰個泥頭山咧，嘉湖山咗嗰度成，嗰度已經價值超過100萬啦，嗰度，即係如果慳翻嘅錢啊， 係 已經超過100萬。咁你政府冇可能唔會知道，喂，因為有基建有自然有泥頭，你冇可能唔會知道嗰啲係非法噶嘛。但問題係政府會處理啊？譬如地政總署喺早前就話即係嘉湖山莊嗰度個契約冇土地用途限制，所以係冇違反。冇違反地契條例，喂，既然係咁，咪即係助長咗啲人去非法倒泥頭？嗰啲擺明係唔合法嘅，即係咁你話加徵處理廢料嘅費用，咁都係冇意思噶。 嗱，佢而家企咗個位咧，就係佢冇辦法去判斷到呢個係咪非法泥頭啊嘛。即係佢話喂，咁呢度係堆泥啫，泥係咪就等於 泥頭咧？ 建築廢料咧咁樣咁咪要你查咯， 系 我交税噶嘛，你班有出粮噶嘛，你系有责任话俾我知，我见到喂，而家系有报章报道，报章就居民话俾报料，就话俾或者佢之前已经报过政府部门，而你可能系因为怠懒跟住冇做到嗱，我唔知啦，但系机会都吓都唔奇啦。 如果环保署嗰个回应咧就系咁样嘅，佢就话根据呢个初步调查之后咧，就嗰个地点咧嘅泥石同埋斜坡咧已经存在多年，即系头先睇紧嗰啲相啦，咁就 有几多啫？2014年都見到冇， 2004年嗰陣已經開始漸漸，但係冇咁勁啦，冇咁高啦， 咁都十零年啫嘛。 咁因為之後又再生翻啲草出嚟嘛，咁就變咗好似係一個本身唔係一個泥頭咁樣咯，係有啲草係草坯咁樣咯。咁佢就話就唔係近年堆出嘅，本來就已經有斜坡喺度嘅，但係只不過咧，因為嗰個地方咧，嗰個土地咧有啲挖土同埋清理草木嘅工程，咁就令到咧嗰啲沙石露咗出嚟。咁而署方咧就冇發現係有傾到呢個建築廢物活動，所以咧就冇違反廢物處置條例。 見唔到傾到咩話？ 建築廢物活動 係 建築，但係真係有廢物喺度啊嘛！ 唔係帶住影曬出嚟啦嘛，已經其實 唔係啊！ 佢話嗰啲廢物露咗出嚟係因為你清理咗上面嗰啲草地。 啲黐撚線！ 依家係講緊四層樓高啊！依家 啲草地喺邊度嚟嘅啫？啲草地 出嚟屌啊！ 佢喂環保署真係犀利，我今日我想講，我係7:50多我先聽 Chris 呢個說法，我真係爆炸嗰刻。佢個說法即係話嗱，原本係草地嚟嘅，就係因為有人掘走啲草地咧，下邊啲垃圾你就見到啦。咁啲垃圾喺邊度嚟啊？自古永有啊，明朝就有啊，唔通？係當年宋帝昺嚟香港嘅時候抌喺天水圍嘅咁樣，係當日佢哋 BBQ 劈喺度嘅，嗌完釋放任兩軒，跟住劈喺度嘅。宋帝昺唔係啊嘛，屌十年前啫嘛，即係你話十年前就你問題係，我要話俾你聽，香港政府每年都影飛機相㗎。是由4几年就開始影飛機相，就揾隻飛機低飛啲咁樣去成個香港影一次鳥瞰圖，係仲清過 Google Map 咁滯嘅。咁你對翻咪知嗰座山喺幾時有咯？跟住你而家話俾我聽，喂唔係喎，係跟住就起咗又生嗰啲草，所以咧就冇呢個問題咯。哦，唔係有冇呢個問題啊？嗰座山喺邊度嚟啊？嗰個問題係唔係自古以嚟嗰座山就係天水圍嘅神聖領土不可侵犯啊嘛？係唔係嗰只啊嘛？係原本係冇噶嘛，起碼。 2003年前是没有这单这这旧山在 这里。10年出现啦。 跟住你告诉我咁就变咗草啦咁样。唔系啊，中间旧嘢喺边度嚟嗰粒钉喺边度嚟㗎嗰粒钉。嗰粒飞钉嗰粒钉喺边度嚟㗎你话俾我听。系佢又唔系方红色又唔系成喎咁样。好啦咁你生咗。咁系啦唉嬲啊嬲啊嬲啊嬲啊年嬲。咁你话俾我听咁你话好似喂。黐線嘅，你佢而家話俾我聽咧，仲要係話佢睇唔到有非法傾倒泥頭同埋 沒有發現咯。 好啦，首先你要做嘅係你睇咗嗰撇嘢係唔係？是不是所謂的建築廢料、 嗯、 是不是垃圾即是你一個不黑劍在這裡、垃圾這樣、嗯、那就是垃圾跟住喂只要說真的你覺得你私後都不奇啦如果你這樣說你現在裡面那你說非法起墳場都還得啦那你起碼喂你作為政府部門你有責任告訴我裡面那堆是什麼來的先、嗯、因為我作為居民如果我作為天水圍的居民即如果湯姆在這裡那他一定是哇过你话就开始，不过佢唔识人问嘅，系啦，真系咁佢 泥石 佬。你作为系啦，喂，第一会唔会好似发生深圳嗰个事件，会冧泥先？第二里边有咩物质先？喂，你摆核废料，我咪大 佬啊！有啲沙尘都唔好啦，而家 沙尘系最基本啦。会唔会因为嗰度就会，我唔知佢有冇做 test 啊？会唔会有沙尘嘅飞扬影响空气质素啦？跟住再者里边埋咗啲咩我唔知啦。跟住会唔会有冧楼嗰四层？ 不過其實如果你真的犯了這個廢物處置條例你 是違法那最高定罪是 罰款20萬和可以監禁六個月的 嘛你告訴我知道那些是廢物先你唔係起碼你要入去查，因為我本身見到嗰嚿嘢，我梗係驚噶啦，我驚啊，梗係報噶啦，即係我報俾蘋果又好，我報俾政府又好，我都話俾你聽，喂，咁你而家有個責任話俾我聽，裏邊你要釋除我疑慮啊嘛，你要話俾我聽嗰嚿嘢係咩嚟噶嘛，你唔可以話俾我聽嗰嚿嘢咧，其實一路都有噶啦，咁樣上面仲有草添，咁又點啫？咁真係有嚿嘢喺度啊嘛。 譬如環保署嘅説法係要見唔到有人倒泥頭啊，依家唔係話見唔見到問題，依就係要你去查咯。 咁係有泥喺度啊嘛。係 咯， 一个泥头，跟住见唔到有人倒，黐线噶！月球啲陨石坑就系有陨石，都冇见唔到陨石撞落去啊！咁你见到陨石坑，你又话佢系陨石坑，你唔话佢自己生出嚟嘅？嗰度都应该1-200万年啦，我睇到。 生暗疮啊！ 黐线，真系黐线嘅你。你見到一個人有傷口喺度，咁你話我見唔到有人整親你，要黐線啦，就係、是、死啦，成身血啦咁樣。你講話我睇唔到，咁你咪要去睇咯，即係要睇咩事？ 咁佢除咗嘗試用呢、這個睇下佢有冇違反呢個廢物處置條例啦，佢另外亦都有咧嘗試睇下佢有冇違反呢個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嘅規定嘅。咁附近的居民咧就話呢個工程堆填嘅工程展開之後咧就覺得啲空氣差咗啦。咁但係咧環保署就話咧工程咧沒有對附近嘅居民咧造成過量嘅污染，咁所以咧就冇違反到暫時啦，就冇違反到呢啲其他嘅污染管制條例，咁即係亦都係冇辦法去執法咯。 唔係其實講緊呢一個呢個泥頭山，其實已經係即係話證實咗就違反，其實違反咗即係屏山嘅發展嘅大綱圖，就係話入面就其實嗰、那個發展圖入面其實就冇話有 81% 就一啲叫綠化地帶嚟嘅，其實就唔容許有一啲咁嘅倒泥頭嘅狀況喺嗰度出現，咁所以。咁啲人就話有啲講法就話啊，其實你噴張加固嗰個工程，佢要求佢去做嘅話，咪某程度上如果加固咗，即係個生態已經破壞咗嘅話，咁咪更加有利佢日後佢想做計劃就起呢個高爾夫球場，咁就會成為一個既定事實，就令到佢呢啲即係嗰個土地嘅負責人或者政府都覺得哦，咁橫掂都破壞咗咯，已經唔單係綠化地啦，咁你咪可以你做你 即係先破壞就後建造咁樣。 係啦，咁佢咪覺得啊，咁有個 point 就係話。屌，咁而家你都唔係綠化地啦。 咁但 係 問題 係我改變土地用途都 OK 啊嘛。 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你而家係違反咗嗰、那個所謂綠化同埋康樂嗰個比例嘅範圍，咁而你更改呢一個範圍嗰陣，即係你係冇得到呢、這個城規會嘅許可噶嘛。咁所以其實你已經係涉嫌咗或者涉及咗呢個違例發展咯。咁如果你係違例發展嘅話，其實呢一個咁嘅城規會佢係可以發出呢、這個即係強行執行嘅通知。是停止你这个工程的嘛。那如果你首次定罪最高罚款就是50万。如果你过了期限呢先就仲不執行你那个 你每一日咧就另外罰款咧50,000咁樣，即係其實你係可以去執行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而家規劃處佢回覆嘅時候咧，佢就哦而家都仲係調查緊當中咧係咪有涉及呢、這個所謂嘅違例發展？喂，其實你係好明顯，你見到成笪地都已經唔係綠化啦，你都唔明你即係你就咁望你都望到啦，你唔需要你如果你係調查嘅話，你係咪真係會執法先？又係淨係會好似之前嗰啲案例咁，又不了了之咁樣就冇嗰件事嘅？ 唔係， 你講。 其實講緊就係話屋宇署其實即係過往，如果處理呢啲咁嘅傾倒泥頭嘅個案嘅時候，某程度上佢就可以有一啲就係話佢叫你清走個泥頭，或者係佢叫你收葺，即係令到嗰個高度可能合乎一個比較合理嘅水平，咁就令到嗰件事好似處理咗咁啦。 即係其實佢嗰個處理方法係令嗰個斜坡唔危險啫嘛。 係啦， 因為屋宇署嗰個處理方法係你係有危險斜坡，佢要你收葺到佢唔係危險斜坡咁樣啊嘛。咁但係其實你都係冇處理到佢係非法傾倒泥頭呢樣嘢㗎，你係冇正面咁去處理呢樣嘢㗎嘛。 即係泥頭影到你，就算加固咗，佢都係喺度噶。 唔係問題係，其實佢犯嗰個法係非法處理嗰個泥頭，你只不過用呢個叫佢收葺斜坡，係唔係真係處理咗佢犯嗰個法例咯？ 嗯， 佢起碼要查啊嘛，即係佢起碼要話俾我聽，嗰粒的嘅出現係喺邊度嚟，同埋有冇帶嚟危險啊嘛？你話及後。是不是發展成綠化地帶那些我覺得都還可以說是後話嘛，即喂那你不可以告訴我就在個泥頭上面做了綠化地帶，即是那些泥上面種花種成跟住就已經 是 完善了一件事嘛，但我這樣我還得了的 現在件事、就是、 我家裡綠化地帶 是有報紙 我及後作個隧道出來收錢我不是搞笑 現在就是 有報紙揭發了一件事先鬧大然後環保署就即回應之前就話我睇唔到人倒泥頭，咁件事不了了之。佢其實簡單啲嚟講，嘅意思就係、是、嗱，搜證嘅責任就喺你哋度啦，就係喺你哋市民嗰度啦。朱海迪啊， 唔係啊，咁我想知原本咁，唔係呢個你嘅推卸責任嘅説法，唔係你推卸責任，佢哋推卸責任。但係你有個正常嘅説法就係、是、究竟如果要查邊個部門查啊嘛？ 咁佢當係規劃處咯，但係規劃處就查嚟查去就。 規劃處點查？我唔知係邊一個部門可以有權入一個私人嘅地方去查嗰堆泥係咪非法嘅建築廢料或者泥頭。 其實應該係環保處嘅。 但而家環保署話見唔到嘛，即係呢個瘋狂。我真係呢個瘋狂，佢而家差唔多話俾你聽，呢個山係自古永有咁滯，好似釣魚台咁樣。佢而家差唔多係話俾你聽，但你有飛機想睇噶嘛？你可以知道嗰座山係咪 幾時出現咧？ 你知道幾時出現噶嘛？咁你咪知道嗰一個年份，跟住嗰個地主係邊個？你咪執去問咯，你咪執去問嗰啲泥邊度嚟咯。跟住佢就話唔知噶啦，話唔知。咁你咪入去，你有冇辦法可以申請到搜查令？跟住入去查，你起碼掘下嗰堆泥係乜嘢，或者會處要去監察會唔會？是有冧的危險，咁係要做噶嘛？你唔可以話我而家調查緊喎咁樣。喂，咁其實要做嘅幾日就做到噶啦，呢啲冷極都做到啦，呢啲。跟住呢件事上升到去一個媒體會留意嘅層面啦。而亦都根據土地正義聯盟喺個聲明嗰個説法嗱，你都隱都唔係隱隱然啦，佢差唔多話俾你聽，呢啲事絕對唔係冰山一角啦，絕對係周知無日發生啦。而將一啲鄉郊嘅土地將佢破壞咗，及後改變土地用途呢啲説法聽咗十幾年啦，即係你又聽風蕭蕭開始都有聽，即係 Q 仔有講， 我知要有， 唔係即係係咯，喂，其實真係講咗十幾廿年，大把環保組織一路都係講緊呢啲咁嘅嘢。好啦，呢單嘢掃咗上台面，而重點嘅就係李家天水圍出現嘅人，好多幾廿萬人住喺嗰度。好啦，大家都睇咗咩事啦？咁及後就今次就可以話公民抗命啦。其實又唔可以正式咁講，因為佢唔係走去違抗一條盜竊嘅罪名啊嘛。佢唔係，但係起碼係。其實真係以身試法，去將呢一件事去呈現喺傳媒，即係曝光喺大眾嘅面前啦，咁樣。而呢一個行動係 work 咯，起碼我見到嘅就係 成為一個焦點先， 成為一招大家留意到先啦，大家留意到呢一件事咧，覺得呢件事係不合理啦，咁樣亦都係話，即係嗱有個說法係要小心嘅，就係話走去執垃圾係咪犯法？其實執垃圾係可以係犯法嘅，你而家喺邊度執垃圾都可以係犯法。但如果會唔會成為盜竊咧，就睇有冇人出嚟認嘅啫。咁呢個就係嗰個説法就 就算是即係搞翻清楚啦咁樣。呢件事係要追落去嘅，即係係要睇下點樣可以逼令到政府要做更多。而最大嘅問題就係成個新界真係太大，而係有太多太多呢啲事發生，完全係其實真係冇乜辦法監察。即係人又唔係多，即係你諗下，即係你梗係喺一啲偏遠嘅地方去做啦。你亦都可見其實香港即係自然景色都一路被破壞，呢個係麻煩。 其實呢單都係因為有民居喺附近先見到啫嘛，即係懟下懟下懟咗上越嚟越高咯，嗰山去到四層 真係太高 了，係啊係啊， 四層太瘋狂啦呢件事，太危險啦。咁但係你都唔去即時去處理，係即係政府責任太大啦。咁就係好，我哋29分鐘，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另一單。 普羅政治學院將於2016年。全力推动公投制宪运动，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宪运动筹款晚宴 ，VIP 席1席12位，每席30,000元，一位席券2500元；普通席1席12位，每席7200元，一位席券每位600元。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hk。欲购从速。多謝各位支持。